关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您的相关问题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哪几所学校：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好，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做客教育面对面，今年新增电影学专业，明年起海淀新购房者实施多校划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北京吉利学院三校招办负责人昨天做客教育面对面。首师大科德学院招生计划与去年持平，预计315人。普通文理科专业在本科二批录取，艺术类专业在提前批 A 段录取，今年新增电影学专业。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今年在京计划招生500人，其中理工类计划390人，文史类计划50人，艺术类计划55人。生源好的话会增加招生计划，入校之后学生可以享受北京邮电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北京吉利学院今年招生计划将高于2017年，学前教育类、艺术类专业在京招生计划增加，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表演儿童艺术方向、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管理科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英语、国际幼儿教育、丹麦特色班6个专业。继朝阳东城之后，海淀区教委也将启动新老有别的多校划片政策。从明年元旦开始，在海淀区新登记房本的家庭，其子女入学为多校划片，对于其他区的户籍无房租住而且工作在本区3年以上的家庭子女，海淀、朝阳、石景山都表示可以在本区入学。其中海淀区、石景山区明确是在租住的学区入读。今年幼升小有4类儿童可以在海淀区申请入学，即具有海淀区户籍、具有本市其他区户籍、实际居住在海淀区、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海淀区具有本人的合法房产证明、具有本市其他区户籍、无房、在海淀实际居住且夫妻一方稳定就业3年以上的家庭子女，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其中第三类为今年新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立27号表示，中国电视动画创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急躁、浮躁、急功近利，创作者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追上美国、日本，要有足够的爱心、童心、责任心和耐心。继去年6月大兴区推出华北地区第一家24小时城市书房之后，华北地区首家具备24小时智能服务功能的大兴区国图书馆高米店分馆近日又正式开馆，实现了尽管借阅图书也能刷脸的便利性智能化服务，读者可以在这里享受到完全自主化、智能化、全天候的全新阅读体验。大兴区公共阅读服务真正实现了网络化、智能化。五一小长假，北京市72处公园和风景区花开正好，可以供市民游玩观赏。同时有42项公园文化活动也会在五一期间举办。北京园博园栽种了70多个品种的月季，在赏花的同时还能学习到许多关于月季花的知识。中国园林博物馆以“玉苑升平，曲月鸣春”为主题的皇家园林戏曲文化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在中华民族园，每天都有藏、羌、傣、土家、白族、纳西、土族、苗族等民族歌舞演出，游客还可以参与其中，学习民族舞蹈的动作，体会其中的乐趣。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于4月29号13时启动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要求相关单位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全市停止室外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施工作业，加大对重点道路的清扫保洁强度，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们将继续邀请三所高校在节目当中发布并解读今年的高招政策。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关于这三所学校的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啊，首先呢，欢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北京招生组组长邓佳琪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 嗯，欢迎您远道而来啊，还占用了五一这个小长假。好，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学院招办副主任孙玉琪，您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大家好。 欢迎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毛丽，毛处长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 谢谢。好，那么今天呢，三位老师将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啊相关问题，欢迎大家来提问。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是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在2005年在广东省珠海市携手成立的首家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高校，实行全英文教学，是中国第一所推行博雅教育的新型国际化大学。目前国内本科统招招生省份覆盖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批次为统招第一批次。学校采用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香港高校管理模式，设有工商管理、人文与社会科学、理工科技和文化与创意四个学部，开设20多个本科专业，所有课程均通过香港浸会大学严谨的课程评审。学校拥有一支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师资队伍，境外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近77%。目前学校拥有在校生5600余人，师生比为1:7。本科毕业生学成后获颁香港浸会大学学士学位证书和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本科毕业证书，在内地、香港及国际范围均获认可。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一个概况。接下来呢，我们请邓佳琪老师呢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政策。我们来结合2017年的计划以及实际的录取人数来和我们说一下今年的情况。邓老师。 好的，谢谢主持人。因为我们招生规模比较小啊，也不随意扩招，所以我们今年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和去年是一致的。文科是6个，理科是8个，一共是14个名额。 去年的情况来讲有增加吗？ 去年实际录取的时候，我们是有把集中计划调进去，实际录取了15个同学。 嗯，是因为这个，如果大家的这个就是北京的生源比较好的话，会适当的来加那么一两个计划，这是有可能的吧？ 是的，是的。 嗯，好，那这是呢，结合去年我们来介绍了一下2018年的一个情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专业方面的设置。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联合学院。里面来讲哈，都是比如说优势啊，或者是特色比较强的专业吗？ 是的，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全部是我们的一些强势的学科。像今年的话，有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今年将这个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合并为新闻传播类，然后在北京这边投放，然后将之前的财务管理我们把它并入了这个工商。管理大类啊，去进行一个投放，然后它会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我们工商管理，还有就是我们的财务管理，还有文化创意管理5个专业然后在理科这方面的话，我们今年打算会增加我们计算机类 这个投放。然后计算机类里面会包括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我们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 嗯， 然后今年还会保持我们文理的这个会计学的这个专业投放。 文理会计学是兼招是吧？会计学、 是的， 文理兼招。那也就是说，现在呢有新闻传播学类，还有工商管理类，以及计算机类啊，就按大类在北京招生。 是的。 那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只要填大类就可以了。 是的。 嗯。好，那么也很好理解，比如说新闻传播学类听了之后我就会很好的理解，那以后比如说有可能我的方向是去新闻学，也可能呢对传播学或广告学感兴趣。 是的。 但是呢这个、应该是在入学之后的事情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分流呢？ 一般在大一年以后，大一下学期、 大家就可以选了。 是的。 嗯，第一年呢应该也还都是叫通识教育。 是的。 那所有的比如说我们的专业在北京都是大类招生吗？有没有就是说我要填报某一个专业的志愿？ 今年我们是大类结合专业招生，像我们的会计学它就是按专业招生。 好，其他的就都是按大类了吧？ 是的。 嗯，好。那么进校之后比如说在第一年的通识教育之后我们确定了专业之后呢又想再跨一下再转一下的话，我们安排了什么样的转专业的政策呢？ 我们是允许转专业的，只要他在学的成绩排位在这个排名他叫前本专业或者本年级的20%以内他都是可以转的。 最近几年刚才我听到片花当中介绍我们是2005年成立的哈。对，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那么最近两年呢我们的这个分数情况，尤其是这个大平行志愿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分数情况如果大家做参考的话，您给一个排名分数好吧。 我们文科的话这两年的考生的排位集中在3000名左右，然后理科的话集中在10000名左右。是这样子。 大家按照这个排名来就可以了哈。根据往年来讲这个排名和分数是逐年在提高的吗？ 是的。 嗯，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您给什么样的建议？考生也许会想，哎呦，那今年是不是又会再提高呢？ 因为我这边给出来的是我们这几年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排位，就是经过统计以后的平均排位，所以还是按照这个排位去看的话还是比较准的。 好。那么关于录取规则，是不是我们考生在招生简章上都可以更加详细的看到？有什么特别的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成人加分也都跟北京这边都一样。 好。那么关于录取规则，希望大家呢能够细细的去阅读招生简章，对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是如此哈。那刚才呢大家在片花当中也听到了香港这个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这个名字是比较长的。那么大家听到了这两所大学之后呢，就会想这个学校和北师大和香港这个浸会大学它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厘清一下是吧。 我们学校全称就是这么长但是我们熟悉我们的家长会通常叫我们联合国际学院的英文简称叫 UIC。对。然后我们现在是国内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9所中外合作办学的院校之一。我们是2005年成立，是由我们北师大和这个浸会两所这个全球排位前300的大学共同创办的，实行的是校董会的校长治下的校长责任制，完全的教授治校。也就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组成校董会来管理我们 UIC 的。现在经过13年的发展，现在我们是一所具有本硕博招生资格的高校然后我们跟很多同类型的这个学校不一样，我们是没有2+2也全部是4+0的，全部4+0。但是学生毕业以后，本科的就是我们统招学生毕业以后，我们会多发一个这个国家教育部承认的这个学历证，然后我们的学生的话毕业以后直接由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去发这个学位证的。 这个香港浸会大就是我们联合国际学院发的这个是学历证。然后呢香港浸会大学颁的是这个 学士学位。对， 是吧。 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如果是统招高考，本内地的学生的话是比较幸运，他可以参加2场毕业典礼。一场是6月份在我们珠海这边，然后另外一场是11月份是回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本部跟他们的学生一起毕业。 那也就是我们的毕业生既是 UIC 的这个校友， 也是， 然后也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这个校友。 是的。 是吧。好。那么这个刚才也说了是在这个校董会领导下的这个校长负责制是吧？ 是的。 而且实行的是博雅教育体制。大家好像一接触到这个香港的大学的时候，都会听到这几个字哈，尤其是博雅这两个字。那我们的这个博雅教育体制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嗯，好的。其实博雅教育它最早是源于美国啊，美国很多博雅大学，比如说我们的耶鲁大学，它就是一个博雅型的大学。那么当时我们在内地办学的时候，我们浸会他就希望为国内带来新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因为教育他想多元化，他不仅仅是只有科研型和应用型的这两种这个大众熟知的这种培养模式。我们博雅型的这个大学的理念是本科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去更多的发现自己，多学多看，而不仅仅拘泥于某个学科知识啊，因为未来的社会需求是复合型的人才，而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必须是金字塔的结构，也就是说本科多学，往上才会有更多的学科交叉的可能，而这些只有用以人为单位去培养的这种教育培养模式，才能让学生去多发掘自己除了当初选择专业知识以外的更多学科知识的潜能啊，并加以提升。 嗯，那刚才说了多学多看，我们同学想多学，那学校给提供了哪些便利的条件呢？ 嗯，其实我们从学分制度上面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因为浸会大学的话，我们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就可以毕业，然后我们这边专业知识和专业选修的学分啊，总和为60个学分，剩下的72个学分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和未来的发展去选择的课程学分啊，比如说我们的小语种，我们的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日语、韩语等等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声乐、绘画、陶艺等这些的艺术课程，还有我们的这个应用心理学、传播学、财务学等等这样跨专业的复修课程，还有我们的精算、计算机、机器人技术，还有我们的这个多元统计等等我们本专业更深层的专业的这个课程，这些的话都是学生可以选的课啊，学生根据自己未来的发展他去选择。 刚才您说一共132个学分，同学们就可以毕业了。那么其中60个学分是专业的学分，72个倒是说专业以外的，而且这个分数要比本专业的这个分还要高，学分要求还要高。 是的。 那么就是现在在校的同学里面，包括可能已经毕业的同学里面啊，他们最多的，比如说除了专业课之外，有选多少门的，有统计吗？ 这个我们具体没有统计，因为每个人在我们学校的话，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 平均来看呢？ 这个 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学生会不会有那么多的余力，比如说去学那么多的课程？在专业的选修课程之外。 有的，因为这是算在他的那个 学分里面， 对啊，算在平时的课里面。 平时的课 里 面， 对， 就是其实就是等于他的课程。 对的。 不是说这个他要用比如说业余的时间啊，或者是要抽时间去做。那也就是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学校应该算硬性的规定吧，就是说你在专业课之外你必须要有这种多方面的涉猎， 是的， 然后我才会允许你毕业。 是， 要不然为什么要设置70多的学分？ 是 啊，那这也是为这个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成为复合型的人才帮他们打一个基础。 是的。 那这也是我们可能理解上的这个博雅教育哈。好，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全部都是4+0，那也就是说 USC 的本科的学生全部都应该是在珠海来就读的， 是 吧？那么他们可以享受到的，比如说更好的一个国际交流的这些条件和资源啊，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 我们这边从毕业生的情况上来看吧，毕业生的话，我们去年是63%的学生是继续读研，继续读研，然后其中的50%是申请到了全球前100的大学去继续深造，那么其实他们在这个本科期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交流机会，比如说我们的交换，比如说我们的暑期的一些课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海外实习等等，其实他们在大学期间都能够享受。 那么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说虽然在珠海这个就读，但是在这整个4年当中会有一些交换的项目让他们去出去来看。那么在师资上，刚才我们也说了，北师大和香港浸会他都会同时来对这个学校的教学来负责。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比如说是遵从的是香港浸会大学的那个模式吗？ 对，浸会大学的。 那也就是说应该都是一种英文教学吧？ 是全英文教学。 全英文，那从入校开始就是这样？ 是的。 那我们一般考进，要考进我们学校的学生，他的这个英语的平均水平大概是多少分？高考成绩 126分左右。 126分左右。 对对，但是我们的要求只是100分。 要求100分，但是整体同学的水平都是在120分左右。 是的，是的。 那会不会有的同学说，哎呀，我现在我怀疑我自己的分数能不能够达到120分，这不必要是吧？我能够达100分， 对， 我们学校可以 报 哈。 我们会有提供这样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英语辅导，包括一些其他课外辅导，去帮助学生去适应这种从学习英语到用英语学习这样的一个转换啊，这些都是涵盖在学费里面的。 那这个师资方面，比如说会有两校的师资都在我们学校里面来。 我们是独立的老师，独立老师，我们是按照浸会大学的标准是全球招聘的老师，包括我们招来的院士，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院士，他们也是会带本科生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可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师资。 是的。 好，那这是呢，这个在香港浸会大在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啊，我给大家介绍，其实我们就简单说好了，就是 UIC。 是的。 那么我们的家长以后在参加什么咨询会啊、招聘会的时候呢，就说 UIC， 其实大家也都就是懂了 的。 那么最近有没有就是我们家长和考生可以参加的，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一些咨询活动啊？ 其实我们明天会有一个开放日，但是我们在6月份，6月18在25号左右，我们会在我们北师大会举办一场就是专门的说明会。到时候有家长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 6月25号左右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好，那我们的这个平常因为比较远嘛，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哈，毕竟在珠海。 我这边有一个 QQ 群，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进去，我们一起再了解一下。包括我们的资料。我们 QQ 群的群号是42793604。42793604。然后另外我还可以提供我的手机号码，因为这也可以，大家可以加我微信。我的手机号码是18575611891。 邓老师。 邓老师。18575611891。 好，那这个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 UIC。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我可以利用这个直播这个时间来呢帮您向邓老师来提问啊，因为邓老师从珠海远道而来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问是最好的了。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正在进行。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以及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更大学 院。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高考转眼到，如何绝地反击？精华学校5一串讲叮咛讲座连续举办15年，36小时集训，串讲学科知识重点，叮咛考场注意事项，必考点、重难点、得分点，一点就透。时间分配、答题技巧，烂熟于心。5月1日前报名，立减2000元，另赠1000元一对一代金券。咨询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名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名师，聚名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三所高校，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简称 UIC, 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相关问题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关 UIC 的问题啊。月儿想问，对于英语成绩有要求吗？刚才邓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嗯，是的。100分以上就可以在北京这边的招生计划。 嗯，对。世伟想问 UIC 的学费怎么样？ 我们学费是一年80000人民币。 嗯，好，那么说好学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奖学金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得到奖学金的话，是不是学费就等于大大的减免了？ 我们是有全奖，就是不用交 学费，不用交钱了。 对对对。全奖的这个条件是，就是理科比一本线高90分，然后英语成绩达到127分。然后文科的话是比一本线高60分，然后英语成绩在127分，它是可以获得我们为期4年的这个全免奖学，全免的入学，这个全免的学费全免啊的这个入学奖学金。对，但是它有个条件，就是续得的条件，就是第一年是肯定是免的，然后第二年以后它要保证它的成绩在本这个专业或者是本学这个年级10%以内啊，就保持优秀。 嗯。剩下的每年都要有这样的要求哈。 对 对, 对， 就是你学业不能掉下去。 是的。 嗯，对，这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哈。 对对对， 不能躺在入学的这个功劳簿上哈。 但是他如果差一点点的话，我们会继续给他发，但是他要做一些补偿，比如说他做一些社区的义工啊，或者图书馆做一些工作等等。 好，那说到这儿呢，因为这个 UIC 是地处珠海哈，那也给我们北京考生来介绍一下，毕竟是南方了，校园环境啊，然后生活方面啊，会不会适应啊？ 应该是能够适应的，珠海它没有雾霾，这个应该是蛮好的一个。 空气好。 空气好，真的空气好。 嗯，然后四季就是全都是绿色哈，有花啊，有草，然后有绿色啊。 是的。 我们的学生在那儿能吃得惯吗？ 我们的食堂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条件各方面都很不错啊。我们总共有3个食堂啊，如果这边吃不惯的话，我们还可以到我们隔壁啊，北师大珠海分校，那边也有很多食堂。 北师大珠海分校就在您的隔壁。 对对对， 是 的，是的。 嗯，好的。去那儿如果不会这个广东话的话也没关系吧？ 没关系，我们的学校官方语言是英语啊，但学生平时交流可以用普通话。 好的。住的呢？ 住的宿舍条件还是蛮好的，我们是4人间、3人间、2人间，是什么独立卫浴啊、空调啊、洗衣房啊、厨房啊，这些我们都有的。 我们北京家长特别关注就是宿舍里有没有空调 啊，有的。 在广东那个地方没有空调，估计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活的。好，那这些问题呢，我都替家长问了啊。那这个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家长和考生，如果对 UIC 感兴趣的话，还有什么没有问到的问题啊？接下来还有时间，您可以呢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这个邓老师在这儿啊，这个及时的提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城市学院创建于1984年，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综合性普通高校，具有颁发国家承认的研究生本科学历学位资格，并举办中职、高职专科教育，设置理工、文、法、财经、艺术、外语、管理、医药等学科门类100余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20000余人。学校建立了社会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经济、教育发展、3D 打印技术等多个校级、市级研究院所和基地，在多个领域走在全国同类院校前列，为开阔师生国际视野，先后同英国华威大学等50多所境外高校建立了校级合作关系，每年通过各类合作交流项目选派各专业师生赴境外交流学习，并聘请合作院校教授来校讲学。 学校毕业生以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著称于用人单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十多年保持在98%以上，在高校中名列前茅。 好，那接下来请北京城市学院招办副主任孙玉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招生政策哈，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应该来讲是非常多的。 嗯，是的。 好，相较去年吧，我们就来说一下。 嗯，我们2018年在京招生的本科计划呢，预计是与2017年稳定持平的。 3900。 差不多吧，因为现在咱们北京的计划会还没有开， 对对对， 所以最准确的数字我也没有办法公布。 这个数字应该是去年的。 对。 对吧， 对。 2017年哈，在北京应该是这么多，大概390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大概80%的计划投放在北京。 对，非常高了，80%这个计划。 对。 那来看今年招生专业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哈。应该是还是有所变化的。 是的。 嗯， 我们今年呢，首先在一方面的变化就是有多个专业我们采用了这种大类招生，也就是并类招生的这种后基础宽口径的培养模式。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文物与博物馆学，它里面就包含了像文物数字信息、文物修复方向，还有传播学这个大类呢，它包括新闻报道、广告与新媒体，还有时尚编辑这些方向。英语呢，包括商务和教育方向，以及这个电子信息类的，包括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还有建筑类的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土木工程类的这个三维协同设计、5D项目管理，还有金融学类的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类的会计、工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等，这些专业我们今年都会采用大类招生的模式。 这是今年新采用的这个并类招生的模式吗？在去年的时候还是 有一些专业，对，然后我们今年呢是把它在这个因为我们学校在培养上面我们推出了一个学习路线图，就是以这种培养模式为基础的。然后学生在入学之后呢，1到2年之后再根据他的个人兴趣和学校对他的这个双向选择来确定他的专业分流，具体去分什么专业，并且呢用这种模块式的教学我们比较灵活和机动。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啊等等，然后对学生的多个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均衡的培养吧。 反正对于同学们来讲呢，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方便了不少，简单了不少。 是的，就是这些专业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工商管理类的，包括会计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这个它都是一个专业代码。也就是说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在下拉菜单里面你选择的时候它是一个。 好。关于代码的事儿呢，我们一会儿再说。现在就有听众在问了哈，因为我们有两个代码哈，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把这说完了吧。今年还有新增了6个本科专业。 是的，我们在这个艺术类呢，今年有数字媒体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还有音乐表演这三个专业方向。在普通类呢，我们今年新增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这个会展经济与管理和工程造价。 那我们这个报这个统招的同学其实就关注普通类的这个就可以了。艺术类的已经结束了。 对对 对。 艺术类它志愿的填报它也是在这个。 还没填呢。 对对， 但是它应该比如说这些加试。 对，如果有加试的已经都结束了。 对。 而且我们学校4月25号已经把成绩都公布了。 所以没参加这个面试的同学这个也不能惦记了。 这几个专业是没法报的。对。 对，好，那么这是新增的6个本科专业啊。大家重点的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想要报的话呢，今年新增了。招生批次，其实我们的这个批次还挺多的。 因为我们学校呢，它这个招生批次比较多，像我们在这个提前批次的 A 段有艺术类的专业，还有在提前批次 B 段呢，今年我们仍然是有外培计划的。对，然后就是二批次本科以及普通批次专科我们都有。 说到这个外培计划和去年一样吗？英语的什么成绩啊还有要求吗？ 外培计划我们今年专业变了，今年呢我们是会计学专业和金融学专业。我简单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专业吧。像这个 外培计划呢，我们是执行本科一批次的分数线的，然后今年对外语的入学分数我们很可能不设要求了，但是呢还是英语基础好一些的同学报，对他未来的学习更有帮助。那么硬性的要求就是在出国前他的雅思必须要达到 6.5 分。像这个会计学专业呢，我们在学生他在三年级的时候是出国学习一年，国外院校呢是英国的赫尔大学。这个赫尔大学它是成立于1927年的，它是英国第14所成为独立大学的这种老牌传统的国立大学，而且它的世界知名度是非常高的。2014年呢，它被中国教育部的留服中心评选为最佳的海外大学，而且这个赫尔大学的商学院和它的这个会计专业已经连续荣膺这个 AACSB， 也就是说这个认证呢是全国仅有 5% 的商学院取得了这项精英认证，以及这个 AMBA 的双重认证。这是一个金融学专业，它的这个也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出国一年，国外的院校呢是美国的新泽西城市大学，这个合作院校它是一所具有80年历史的美国州立大学，在2007年美国大学北部排名当中它是第58名，而且它的商学院呢也通过了美国商学院联盟 ACBSP 的认证。而且这个美国新泽西大学它的位置是在美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它与这个曼哈顿，与纽约曼哈顿也就是隔河相望，路程也就15分钟，地理位置也是非常不错。而且这个学生他在出国留学期间的学费和一次往返的这种行程费是由这个项目经费来支持的。那他在国外期间的食宿和生活费是自理。我们学校目前已经连续2年有这种优秀的学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支持。 好，这两个专业啊分别是和英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来合作的。 是的， 都是这样的。 好， 这是有关外培计划。要提醒大家，这个外培计划呢，你的分数一定要达到一批这个次。 对执行本科一批分数线。 对。好，那这个微信平台上我刚才说了，有听众在问了关于代码的事啊。喂，他说怎么两个代码呢，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些这种国际课程，比如说像传播学的雅思英语国际课程班，金融学的英语国际学分互认课程班，还有会计学的英语国际学分互认课程班，这些班我们是把它放在1086代码下，然后其他的专业呢是放在1084代码下面。也就是说在本科二批咱们北京填报志愿的时候是可以填报10个学校，每个学校报6个专业。那么由于我们学校的这些专业分布在两个代码之下，学生其实对我们学校一向性比较强的，那么在本科二批次的10个志愿当中可以填我们学校2个。就比如说你填了普通类的专业1084代码，你还可以填一个这种国际课程的1086代码的，也就是说增加了录取的几率。 就是在两个批次都可以报， 在二批次可以报2个， 报2次。 对，10个学校当中可以报2个北京城市学院。 报2个，一个1084，一个1086。 对。 当然了，你要是对那个国际课程班，有意向， 对，更感兴趣，可以把它放在前面。 这个分数上有 都是执行本科二批分数线。 不是，我是说这个在录取分数上，1086会更高一点吗？ 1086每年的执行情况，因为这个分数最终是由考生的报考情况来决定的。你像我们金融学的这个英语国际课程互认班，它是有一年到美国去读，然后毕业的时候呢可以拿到2个学校的学位和学历。所以像这个专业它就比较受欢迎，可能分数就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由于这些专业它相对于我们其他的普通类专业来说学费相对要高一点。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填报的考生会比较少，所以比如说像二批次本科刚压线的这些考生，如果你把1086的专业放在前面，那么被录取的几率会提高。 高一点，高多少？ 像我们这个学分互认的这个课程班，它的学费是在39800，而我们一般普通的这个本科专业都是在19800左右。就是我今天说到的所有专业呢和学费等等这些，请考生们都以考试报公布的为准。 大概什么时候最准？ 就是等北京开完计划会以后，出了这个填报志愿用的考试报， 最好了。 计划专用刊的时候，以这个为准。 那也就是说， 嗯，应该是在6月9号左右。 好、 嗯、 啊，看啊，毛利处长说在6月9号左右， 对的对的 哈，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时间点。 嗯、 39,800，其实这里边是不是含了他有一年出去的那个这个学费也含在里面呢？ 这个具体的具体执行情况要到入学以后 啊、哦 嗯，对，他可能有一些食宿费需要自理，嗯、然后出国留出国学习那一年的费用是在里面的。 好，嗯、好，这是回答了这位我们听众在微信平台上呢提出的一个问题哈。好，说到这个分数，刚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年的这个招生的录取情况，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吧。 我们2017年呢是咱们北京市首次实行2、3批次的合并、 嗯、 所以相对来说二批次的分数线是其实是接近原三本线的啊。那么去年北京的我们的二本的录取，文科是465，理科是433、 嗯、 啊，然后专科呢，文科是253，理科是183、 嗯、 啊，去年大概是这样。 好，那么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分数哈。 嗯， 在录取规则方面呢，有一条关于二志愿的，叫不拒绝不预留。 对，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一志愿没有录满的情况下会录取第二志愿，我们不会拒绝第二志愿，但是也不会预留二志愿的这种名额。 嗯， 但是呢，这个它其实是相对于顺序志愿来说的，对于平行志愿来说，它会根据考生填报院校的顺序，然后用他的分数来排序，再根据他自己填报的顺序来录取。 嗯 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转专业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我们有艺术类，有普通类，那么在转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互转啊？ 这个不可以的，因为它的录取的这个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到在入学之后，普通类的专业和艺术类的专业是不能互转的。 嗯 嗯， 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是说今年的外培这个专业里面有会计学是吧？ 嗯，会计学和金融学。 对， 嗯、 所以呢，和他在问这个城市学院外培的这个会计班毕业有国外的证书吗？大家不太了解外培计划哈。 对， 嗯， 他这个只是说有一年时间到国外去培养，最终拿的还是北京城市学院的这个毕业证。 嗯，有一个 学位证、 学习的过程和经历。 对对，嗯。 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转专业政策，除了这个艺术类和普通类不能互转之外、嗯、那么在艺术类之间和普通类之间应该没有问题吧？ 艺术类之间呢，因为我们学校的艺术类有两种，一种是美术类，一种是非美术类，原则上美术类和非美术类之间也不能够互转。嗯，是的， 那个专业性太强。 对， 其他的普通类之间呢？ 普通类专业之间是这样的，咱们根据2017年的情况来看，1086代码和1084代码之间也是不能互转的。 嗯、对， 然后还有一些像校企合作班啊、订单班啊、 嗯、 定制培养班，因为这些都是跟企业有合作的， 嗯、 我们原则上也是不转入不转出的。 嗯， 然后其他的专业呢，都是可以根据学习成绩和考生的意愿来进行转专业的。 会有几次呢？机会？ 我们目前所执行的是有三次机会，在大一的第一学期末、大一的第二学期末和大二的第一学期末都有机会提出申请转专业。比如说你要是在同一个校区的专业之间想要转的话，我们对成绩是没有要求的。但如果你比如说你要想从航天城转到顺义，或者是顺义转到航天城，跨校区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在本专业在排名前三分之一才可以提出这种申请。但是呢，转专业的原则其实现在是越来越灵活了，因为我们教育的根本就是以考生为本。 嗯 嗯，尽量让考生们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对， 嗯， 这是转专业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升学情况。 嗯， 那么在入校之后，如果有意愿我要继续提高我的这个学历层次的话， 嗯， 我们给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呢？ 因为我们对学生的深造啊和就业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们的就业指导中心也是咱们北京市的示范中心之一。首先呢，我们学校自己目前就有五大类别的专业硕士这种研究生 可以在校就读了， 它是涵盖了30多个专业方向。 嗯、 这个呢也要参加全国统考。 嗯、 啊，我们学校呢都是专业硕士。嗯，而且我们学校这个研究生的专业还在不断的扩大。 嗯， 如果有的学生想继续留在我们学校深造，他通过 通过国考之后也可以在学校来读研，这是一种类型。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考研嘛，它是第二次改变你的这个出身的一个机会，可以这么说。可能有的学生他更想上到一些重点学科呀、重点大学啊这样，那么我们的老师也会全力的辅导这样有这种意向的考生，基本上从一入学开始就对他有辅导，特别是到大三的时候会更加有定向性的辅导。那么我们现在每年应该有600左右的学生通过这种形式考上外校的研究生。那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海外深造。我们呢也为学生提供了前往像英美澳加法日德西葡萄牙等这些国家的一些境外交流啊，本生硕啊，还有一些国际硕士侨联课程等等。我们大概有50多个这种留学项目，涵盖了商科、管理类、工程类、计算机类、传媒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动漫文化类、英语语言文化、艺术设计等等专业类别。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学校的本科生，如果你在外语达到要求的情况下，想要到国外去深造，通过我们学校的这些桥梁项目，基本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更大一部分的呢，是就业。 对。 那么就业对于学校来说，它是一个生命线。你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去回馈他的家庭，为这个社会提供服务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学校2017年的就业率，在去年10月31号这个官方口径的统计已经达到了 99.55%。 99.55%。 是的， 非常高。 对， 好，这是一个就业方面哈。其实在每年的高校举办的这个咨询啊招聘会上，可能家长问的最多的是不是也是这一条， 对， 哎，就业怎么样。 对， 那来看一下今年北京城市学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开放日啊。 我们学校呢在5月21号承办了咱们北京市各区招办联合主办的这个2018年高招联合咨询会啊，目前呢已经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以及咱们市属的所有的本科高校在内的39所部属和市属院校来参加，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竭尽全力的去邀请咱们在京的所有高校来参加咱们学校的这个活动，更好的服务北京考生。具体的时间呢是在5月12号的上午8点半到12点半，地点是在我们学校的顺义校区。如果要是坐地铁的话也很方便，坐到凤博，然后我们学校有接驳车 啊，就可以去了。 是的， 5月12号是个周末， 周六是周六。对，然后除了这个联合咨询会之外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开放日的活动。到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我们顺义校区的五大类实习实训中心，还有我们上课的教室，包括宿舍、食堂、超市、运动场等等，这些都对考生和家长开放。而且考生和家长如果想体验的话呢，在现场也可以用现金在食堂尝尝我们的美味 饭菜。 是的， 好，也有机会去宿舍里面看一看转。 对， 好，那这个刚才呢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哈，名字叫心痛啊，希望别心痛。这个城市学院高职小学和幼教大概是多少分录取，学费是多少？ 这个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再问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这个孩子应该是走高家会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专科计划在高职自主招生，也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基本上都完成了。那么我们在高家会这个阶段可能还会有学前教育的这个计划投放出来，学费呢是13900一年，具体计划数现在不好说，所以呢分数也没有办法跟这位考生具体的说，只能说参考一下去年最低的文科是253，理科是183，这是我们去年高家会录取的最低分。如果这位考生对我们学校意向性比较强呢，可以多填报一些我们学校的专业。 好，这是给这位家长一个录取方面的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个建议哈。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高招直播咨询三所学校。那么稍后呢我们来继续介绍城市学院和北工大耿丹学院，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提问。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

我们这个是阿里云的校企合作班，这个专业呢是和阿里云和汇科集团深度合作的。我们依托阿里云它多年的这种大数据技术的深厚积累，以及这个汇科教育集团它这种前沿的专业建设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完全是按照企业对人才技术创新的这种需求，以校企联合定制培养的这个方式，共同的来开发这种课程体系以及新的课程，还有呢共同进行教学和实践以及管理。那么我们在学生的实习期间都是以这种真实的企业项目来做实训做教学的，而且阿里云它目前有8000家的这种企业合作伙伴，他们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呢都要求学生有 ACA 和 ACP 的这个证书才能从事他们所需要所希望从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在专业课的设置和教学当中对这一块也非常非常的重视。那么未来3到5年这个大数据人才的缺口在咱们国家来说高达150多万，因为它可以运用的行业太多了，包括我们招生工作，我们今年在招聘的时候都希望找一个有大数据的，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恰恰是需要对大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啊，才能更好的指导考生填报志愿，我们自己做计划，这个专业的应用范围真的非常广。第二个呢是这个会展经济和管理，因为目前我们学校地处顺义，顺义呢是咱们北京非常重要的一个临空经济核心区，所以在这一方面大家知道这两天顺义正在办车展， 对 啊，可能这两天也有很多人去 朋友圈里 去看啊，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培养的，而且现在在这个临空经济区，包括北京国际展览中心，还有这个北京中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等，大概有140多家跟会展相关的企业都集中在顺义。啊，而且我们学校呢跟这个中国贸促会、北京贸促会都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这都是我们的实习基地。这个专业它的特点吧，我们感觉就是适合比较活泼、沟通能力比较强又很吃苦耐劳的这种孩子，因为做会其实蛮辛苦的，但是他的收入是非常好的，而且职业晋升也很快，你大概有2年左右的经验就能升职到主管及以上，是这样的。最后一个新增的专业呢，普通类专业是工程造价，因为我们家里有很多人哈、都是在这种建筑行业里面从业的，所以对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像咱们国家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部署行安雄安新区建设，还有谋划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等等，这个一系列的重大战略它都会带动咱们北京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这种建设和市政基础建设的迅猛发展。那么其实在所有建筑相关的行业当中有一个最核心的岗位就是造价，无论是甲方乙方等等，只有控制好造价它才能够有利润，才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而且目前其实咱们这种注册造价工程师它的缺口是很大的，大概是在90万左右，而且北京呢在这个本科层次开设工程造价的只有我们学校和北京建筑大学，是这样。然后造价它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很高，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这个对口就业率高，能达到90%以上。 这是新增的在普通类的3个专业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稍后呢我们还会留有一些集中回答问题的时间，关于刚刚介绍过的两所学校的问题我们呢再给大家一并的来做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创办于2005年，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院以中国早期教育家、革命家刘英博士、耿丹烈士的名字命名。学院设有国际商学院、国际设计学院、人文学院、智能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建筑与环境系，开设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金融工程、体育经济与管理等本科专业。办学10多年来，这座有着优秀传统和创新精神的年轻大学逐渐形成了高品质的办学特色。在开放式、国际化、应用型的办学定位上， 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目标上，在工科背景、学科交叉、校企结合、国际视野的办学特色上，初步形成了以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招生就业处处长毛丽。毛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我们来了解一下耿丹学院。我最早了解耿丹学院的时候呢，先看这个校园环境，就是那个樱花特别漂亮，而且我们节目也曾经进驻过这个学校里面去哈。大家对耿丹学院的这个校园环境应该是赞不绝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他的一些内容，应该是更核心的、更主要的哈。2018年在京的计划和2017年相比，我们说一个大概。 嗯，因为那个招生计划会还没有开， 嗯， 那么根据学院制定的政策呢，应该是和17年是持平的， 嗯， 17年是570，文科是100，理科是320， 嗯， 美术是150， 嗯，嗯， 那么今年的计划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嗯，那今年的专业方面有变化吧？应该有新增的专业了。 嗯，今年呢，新增两个专业，一个是建筑学，一个是金融工程。 嗯 嗯， 这个是基于什么？我们要在今年开设了这样的两个专业呢？ 我多说两句行吗？ 您 今年今天 尽管说， 今天做这个节目压力很大，因为我面对的这两所高校哈，那个城市学院有30多年办学历史，然后另外一所学校呢有两个。不一样，它有两所很著名的大学。 它的办学时间应该一样。 时间是一样，但是它的办学后面这个支撑靠山。 北师大、香港浸会 是 吧？ 啊，非常有实力。 嗯， 那么耿丹学院也是05年办，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到今天。 嗯， 已经为社会输入了10000多优秀毕业生， 嗯， 现在在校生5000多人。 嗯， 那么对于学校呢，我用几个字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嗯。 啊，就是办学定位前沿，培养目标务实。 嗯。 育人环境优美，专业特色鲜明，师资力量雄厚，海外资源丰富。 嗯， 那么这里呢就涉及到刚才说的为什么要办这两个专业。 嗯。 那么建筑学专业是基于我们在工程管理和2年前开办的那个 工程管理是吧？ 工程管理专业和那个2年前开办的城乡规划， 嗯， 这两个专业的基础上，师资力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觉得我们有实力来办这个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专业， 对，有我们强有力的师资作为依托。 嗯， 啊， 那就是现在等于这个师资雄厚的师资力量支撑下，我们又开设了建筑学专业， 对， 是吧？嗯， 同样，金融工程呢也是基于。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 嗯， 多年积累的强有力的师资， 嗯， 觉得这个专业我们能承办得起， 嗯， 能给学生一个很好的，学习这个专业的条件， 嗯， 才做了这两个专业， 嗯，所以我觉得您的压力不应该很大，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您说的总结那个目标务实嘛，在所有的基础都打好了之后，我们一步一步的，然后开设新的专业。嗯，所以呢，今年呢，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们呢， 开设了 建筑学和金融工程哈，应该是有非常这个扎实的基础上啊，开设。 所以说，学校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嗯， 只能是这么走下去。 我觉得这就跟人一样，人也是要这样的，踏踏实实的，然后走的才能。更远， 对。 嗯，好，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北工大耿丹学院啊。刚才呢说了新增两个专业，建筑学和金融工程。那么今年在北京招生一共有多少个专业呢？ 嗯，一共有22个专业。 22个专业，嗯，还有一个啊，就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在今年呢有一些调整。 是的， 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是一个老牌专业， 嗯， 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那个越来越注重与机电相结合，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对机器人这个方向的研究上呢， 嗯， 非常侧重，那么我们就慢慢今年开始转变它的专业方向，变成机器人技术方向， 嗯， 那么随着明年后年的发展呢，可能就把这个整个 变成一个专业 机器人专业了。 对对， 机器人技术专业。嗯，有可能， 有可能， 我只是说一个大概的 名字啊。对对对对，往这方方向在发展。 嗯，那我们是这个机器人技术方向，是从做机器人开始吗？ 一个是做设计， 设计，制造。 对，简单的就是制造。 嗯 啊，包括它的与我们那个物联网工程啊、计算机啊这些专业，因为我们学校有个特点是学科交叉嘛。 嗯 啊。 嗯， 来做一个整合。 嗯，那我们的学生是不是在入校之后就可以，比如说你的一个主攻的专业方向之后，去学习其他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或者叫辅修，或者是叫什么？ 学校一直提倡有这种二学位的辅修。 嗯 啊， 二学位的辅修，那它这个跟双学位是一回事吗？ 不一样， 不 一 样。 对啊， 他会发一个比如说辅修的一个证书啊什么的，是这样。这可以的， 对，这是可以的，但是和双学位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嗯，好，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这个大类招生比较盛行哈，我们有没有这个部分专业在大类招生呢？ 耿丹学院的大类招生是5年前就开始实行的。 哦， 啊，当时呢，因为也是招生计划少，专业多， 嗯， 那么根据学校那个自身的建设，还有根据那个专业的特点，就已经实行大类招生。 嗯， 包括刚开始提出的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按电子信息类招生。 嗯， 后来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物联网工程按计算机类招生。 嗯， 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按设计学类招生。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按戏剧与影视学类招生，这都是按大类招生。 嗯， 那么大类招生之后，入校之后呢，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进行专业分流。 嗯， 不设任何条件。 嗯，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在高考录取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满足第一专业。 嗯， 不要考虑这个专业招多少人。 嗯， 我们是小班教学。 嗯， 有强有力的师资，所以说满足第一专业。 嗯， 那么这个专业比方说去年和前年那个社会工作。 嗯， 这个专业呢，其实在现在这个市场认可度不太高，但是呢它的就业非常好，我们一直在以公益的性质在开这个专业，每年招不到20人。 哦， 那么所有的师资包括海外的师资一样全部配齐。 哦，别看人少，但是师资一样都不落。 对， 那他们的就业非常好，应该。 哎，社会工作就业是非常好的。 就也就是说，其实缺口巨大。 缺口大，但是呢，就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感觉，就是这个专业呢， 嗯， 现在在国内认可度不是很高。 那他们出来都做什么呢？ 心理咨询、咨询师，还有是到那个非政府组织，给做一些公益性的。但是他们的待遇都是非常好的。 嗯 嗯，因为国家从这次十九大开会之后，我们也看出来已经慢慢重视这一块了。 嗯，对。 嗯， 所以有一些专业呢，别看他以前可能会门前冷落哈， 对， 但是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指引的话，慢慢他就会热起来。其实考生在考虑填报志愿的时候，也需要去看一下大的政策是什么。这样有可能真的他在毕业之后他就真的是一块香饽饽，就即使是在现在那些学生来讲也是不愁就业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学校领导说一句话，说专业没有好坏， 嗯， 没有办不下去和办下去之说，只看你学校怎么去办。 嗯，好，真的是像您说的务实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报考耿丹学院的最近两年的一个分数参考。 嗯，16年呢，正好是因为是三批，在三批线上录的， 嗯， 它是文理呢，全是在分数线啊。17年呢，因为二三批合并了之后， 哎， 计划增多，报考人数相对减少，那么呢，分数呢就稍微偏低一些。 嗯， 文科呢排名在10700左右。 嗯， 理科排名在29500左右。 嗯，好，那么在录取规则方面呢，也是要重点给大家提醒一下的哈。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关于录取规则有那么几项哈，比例啊，退档、风险、极差啊，还有一些加分等等啊。 其实 报考耿丹学院哈，除了在体检上注重之后规避自己因为体检而造成的报考失误之外，只要是上了分数线，投到耿丹学院都能满足一专业，就没有任何风险。 所以我觉得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反倒很简单， 很简单， 你不用去考虑，你只要去考虑说 我想 喜欢哪个，是吧， 想学什么专业， 我最有兴趣的是哪个，因为满足第一志愿嘛。 对，而且就是即使当时你想的这个专业回头到学校之后觉得不太适合自己，我们还有二次转专业的机会，因为在学校一共是提供五次，我们叫调整专业，不叫转专业，叫调整专业，就是随着你的学习状态，你认为哪个专业或者是在你学习过程中这个专业觉得学习有难度，或者是 可以调整， 可以调整，没有任何条件。 那这个五次，您指的这个五次是五次机会呢，还是说我可以调整五次？ 五次机会。 最终还是要比如说，落实一次，是这样吗？ 对对对。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调整专业或者是转专业啊，考生还是要及早的去调整。去努力，因为你不能说我到大三了我再转移专业，那前几年不就浪费掉了。 大三转移专业的话风险很大，因为你前几年的课程衔接不上的话可能就涉及到延期毕业。 对我们也有延期毕业， 也有延期毕业的，就我这个专业 我实在是想换。 对 那就是要自己考虑清楚了， 考虑清楚。 对这必须是 决定权在学生。 但是我们给这个机会， 我们给机会，而且我们会引导，也会给他做分析， 对 利弊。 所以这些呢，学校都会在旁做一些这个辅助性的工作哈。 对， 好，力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然后呢进入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有兴趣去学习，然后毕业。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您觉着最重要的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是什么？ 学校办学这十几年啊，与那个英美啊还有爱尔兰等国家啊建那个高校建立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将这些资源呢引到学校内。引进学校内，在学校内为全体的学生呢提供接触这种国外的文化和国际性事务的机会。就是说不出校门一样可以接触国际。用我们领导说那叫在地国际化。 在地国际化。 对。 好。关于这个培养方式啊，以及呢我们的今年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如果大家想要去继续的了解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我们也有那种招生咨询会啊什么的。 我们每年啊都在我们本校就是耿丹学院啊，组织北京市的40余所本科院校的联合招生咨询会，叫东北部地区的。那么今年呢，时间调整到6月24日。 哎，正好发分了。 发分的第二天。 第二天。 对。22号是公布分数线。 对。 23号中午知道学生的成绩。24号，北京的本科所有本科高校，都在我们校园内，义务给大家，做咨询，你知道了分数，知道了分数线，那么你的目标就已经非常强了。去哪个学校，不会浪费你过多的任何时间。 对，而且这40多所往那儿一摆，然后您就拿着分数看看哪个合适啊，就去问了。 对，包括部属的，包括市属的，可能还有一部分就是省外的高校。 那这样来讲，其实考生和家长呢就更方便了， 更方便了。 有这个给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不用挨家去跑了。 对。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哈，列想问一下耿丹学院校址。 耿丹学院校址啊是在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和那个城市学院 是 邻 居吗？ 是邻居。 是邻居哈。 是城市学那个顺义区呢就2所高校。 就是城市学院和这个耿丹 学院。 好邻居。 那5月12号城市学院的那个咨询会，你也得去吧。 必须去。 肯定要来的。 肯定要来的。 好的，那想问一下，这个6月24号，可能对于那个邓老师您那儿 UIC 来讲，可能准备的时间还很充裕哈，会不会也去呢？ 我们会参与。 会参与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现场的三所高校呢，都会参加这个5月12号，这个和6月24号举行的这个咨询会哈，三四十所，应该40多所吧，会参加。但是邓老师那儿，因为5月12号太近了哈，所以6月24号那个肯定会没问题。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呢回答一下，现在已经发送上来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微信平台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提出的，先说一下关于 UIC 的问题吧。新力想要问一下，UIC 这几年的一个分数情况。 我们去年的话，我们文科的这个投档分是566分，然后我们平均分的话是581分。理科的话，去年的投档分是566分，然后我们平均分是574分。 好，那么关于一说到 UIC 的，毕竟是两所高校哈联合这个，就想问这个毕业证书，刚才我们给说过了哈，但是我们在这里再给强调一下吧。 我们发两个证，一个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学士学位证，另外一个学历的话是发我们学校全称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这个学历证。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给这个孙主任，城市学院有几个校区，提到航天城和顺义，那么和北四环有什么区别？我只能给您一分钟。 好，我们北四环这个校区呢，目前都是在发挥一些服务首都的这个功能，没有教学功能了。航天城校区呢，主要集中的是这个生物医药专业，还有语言文化类的，以及传播类、社会工作、法学，还有我们的国际课程。那顺义校区呢，目前是我们的主校区，也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展的校区，像这个金融类、电子信息类、大数据、艺术、工艺美术、表演等等，大部分的专业都已经到了顺义校区。好， 所以我们的一年级的本科新生也一定是在顺义校区 和 就读哈， 还有航天城校区。 好，那么校区多的，那么大家在这个5月12号这个高招咨询会什么的，更细节的问题现场就去问吧。 对，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哈，5月12号是北京城市学院的这个集合了这个 对 各大学的。 对，是咱们北京的联合高招咨询会。 对，5月12号一周六哈，大家呢 是的， 有时间可以去。另外呢，6月24号发分的第二天，可以去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的这个校区去参加，也是类似的这个几十所学校的咨询会。好，各有特色。那么感谢今天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的最后一期，请到的是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和湖南大学。这三所学校相关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么从5月1号开始，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呢就将开始了，那也欢迎我们的中考生和家长们来关注为期一个月的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我是杨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